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月嫂妍妍，科学母乳喂养，专业身体塑形，四维深度护理，360度呵护母婴健康，找月嫂就选管家帮，宝宝舒心，妈妈放心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，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这个夏天 ，OFO 小黄车倾力打造顶级视听盛宴。7月2号，工体厂 OFO 青睐北京演唱会，孙燕姿、张韶涵、戴佩妮、飞儿乐团、王心凌、徐怀钰、黄子佼，99元等你来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上工作， 换工作，靠钱重要。 经典99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爱你很爱你，也把我比下去，分手也只用了一分钟而已。他一定很爱你，比我会讨好你，不会像我这样害自己，为难着你。 直到让你离开他的世界不肯回，我还傻傻等到奇迹出现的那一天，直到那一天你会发现，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悲。 很爱很爱你，所以愿意不牵绊你，往更多幸福的地方很爱很爱你，只有让你拥有爱情，我才安心。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，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，极致的收听体验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听听资讯，听听歌，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周周，继续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。在今天的早高峰呢，地铁2号线和1号线，我们都能看到身着统一服装的乘务管理员出现在了列车的车厢内，他们是主要负责巡视车厢的安全。而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的消息，星期将会有1100名的乘务管理员率先的在地铁1号线和2号线上岗。按照地铁方面的相关要求，乘务管理员不得有违法犯罪记录，并且持有保安员的许可证。从楼市政策发布以来，房地产的交易市场每天都呈现出了诸多的变化。而根据中原地产的研究中心数据显示，截至上个月的30号，北京月内的二手房住宅的签约达到了10236套，创下了近27个月的最低值。交通部门就共享汽车的新规公开征求了意见，而且是为期2周的时间。意见稿明确鼓励共享汽车分时租赁的模式，并且要求落实汽车租赁身份的查验制度。从6月初开始，环保部督查组将会恢复对于天津市和山西省的太原、阳泉、长治、晋城等5个市的督查工作。目前已经有28个督查组继续对京津冀以及周边的28个城市展开强化督查。最近，北京、重庆、河北等多地公布了2016年的平均工资。针对很多人都觉得自己的工资拖后腿这一问题，北京市的统计局也回应称，平均工资非实发工资，与个人的感受存在着差异。

把你的长发盘起，谁给你做的嫁衣？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啦啦啦啦啦啦啦。

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我是周周。都说走路呢是对于身体非常健康的一种方式。那么，来自英国的最新研究显示，每天只要步行大约1.6公里的距离，患癌死亡的风险就能够降低50%。而法国的一项涉及400万的女性的研究显示，任何年龄段的女性每天坚持快走1个小时，都能够使患乳腺癌的风险降低12%。同时，美国哈佛大学的公共卫生学院针对7万人的长期研究也发现，每天走路1小时可以降低1半的患大肠癌的风险。由此可见，走路对于人身体还是有非常多的好处的。那么，在听节目的你，今天有走路吗？其实趁着现在这样的一个好天气，倒是可以选择在茶余饭后的时候多出去走一走，不仅能够舒缓一天工作的疲惫，同时对于身体也是有好处的哟。

已准备好忘掉悲伤，爱的勇气在燃烧，我爱的勇气我已准备好再次迎接爱的来到，再次迎接爱的来到，再次迎接爱的来到。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，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日历翻转，时光变迁，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。九六九唱片日历。 有一种演唱方式叫做云式唱腔，其实就是气声的唱法，自打80年代内地的李谷一阿姨那会儿就已经用过了。气声唱法就是在发音时同时呼气，让声音听上去更柔软更飘渺。许茹芸的歌虽然唱的都是人世间的情爱伤痛，但都有一种此生只因天上有的感觉，因为就是气若游丝的技巧令歌曲格外的动人。其实许茹芸不是那么一味的唱苦情歌曲，逐渐的她也拓宽了歌路，不同风格的音乐都有所尝试，毕竟听歌还是为了图个好心情。于是美梦成真的活泼欢快，蜗牛的励志向上，好听的轻松俏皮，都尽显她的多面性。身为创作才女的她还经常自己作词作曲，在专辑中他的原创作品也都占了很大的比重。在2003年之后，许茹芸忽然从歌坛消失了，好多年也不见新作品问世。原来当年他和那时候的男友感情无疾而终，终日郁郁寡欢，最终决定离开现在的生活，独自去美国纽约游学。回忆那段感情时，他说当年在纽约整理心情，从纽约回来之后给当时已经分手的他写了一封很长的信，结局却是这个对的人没有在对的时间遇上。看来即便是出国疗伤也未必能放下一段纠结的感情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亚威，这里是唱片日历。用许茹芸专辑的名字来说，就是真爱无敌。许茹芸所期盼的爱情，既可以超越年龄，也可以超越国界，像片云那样胜白美丽、悠然自得的爱吧。听到歌曲《真爱无敌》。 冰冷的海洋，为了寻你。

这样吧，让我最乐观孤单到死的刹那，还是再迷信他会坟地里赠我花，让我笑着吧，让我以乐观激到最惨的起码，华丽地前往火化，能下世遇见他，让别人嫌我笨，我不理，我不在乎，谁前行无论光之地宽，悲观的人悲观不过怕未为误，行仍是能乐观地痛苦未算苦，谁会在乎，如迟迟无幸福会自顾，青春假如可苦恋过也是无负，何时能留住他让重伤未为苦， 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